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36集，迷雾重重。有人故意陷害他们，就跟萧长青一样，要让他身败名裂。 可是萧长青杀人没人看见，我看到有人嫁祸给他了。那几个老头杀人害命都是众目睽睽之下，似乎更加严重。另外，有一点我一直在想。 什么？ 那个陈氏药铺的郎中功夫很一般的感觉。他用摄魂术控制萧长青，我相信动手杀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村民也可以说得通。不过萧长青那天杀的是自己门下的弟子，那些都是会功夫的，可是死的几乎一点反抗都没有，以那个郎中的能力未必能做到。 你怀疑还有人？会不会是青龙啊？每次出事的时候他都在附近。 众人都点头，觉得有可能。 那现在应天府和许县里还有其他和殷侯有仇怨的老人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会不会轮到他们？ 我帮你们去打听打听。 叶星站了起来，众人都点头。赵普派了影卫去帮助叶星一起调查。等叶星走了，展昭抱着胳膊想不通了。 到目前为止，这边的案子都是为了替外公出气的感觉。哎，可青龙又那么恨外公，这两边好矛盾啊，真的是一伙的吗？ 正说着话，就见飞影跑来。 先生，那个青龙醒过来了。 这么快醒了？ 是啊，不止醒了，他好像还变了个人，怪怪的。 这小子看起来就不是好人，会不会是耍花招？ 可是耍花招不会耍到连汉话都不会说了吧？他现在满口东瀛话，气里咕噜的一句都听不懂的。 东瀛话？ 嗯，然后眼神也没那么吓人了，挺温和的感觉。 他可能真的是被人控制的，我们去看看。 于是众人都跟着公孙走了，展昭走在最后边，边走边琢磨。 可是我在梦里真的见过他，他当时的确说要阴王的后人不得好死什么的，我听得很清楚啊。 展昭自言自语地说着，突然停下了脚步。白玉堂就在他身边，转脸只见展昭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的那只冰兔子。小四子、萧良还有小五正在冰兔子前边玩耍，不知道用雪堆着什么，那景象就映在冰上，十分的清晰。展昭愣在那里，出着神。 妈， 白玉堂见展昭呆住了，就拍了他一下。展昭猛地回头看着白玉堂。 我明白了。 你明白什么了？ 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的，耳朵听到的也未必是真的。 展昭说完，拽着白玉堂就往外跑。 啊，不去看青龙啊？ 先去找那几个冤大头，不然就晚了。 展昭拉着白玉堂跑出了应天府。众人跟着公孙跑到了青龙的房间，才明白飞影说的是什么意思。青龙坐在床上，全身缠满了绷带，正在揉自己的脖子，皱着眉头，一脸的茫然。看到此时他的表情神态，众人不禁怀疑，这和之前那个疯狂的青龙真的是一个人吗？青龙看到众人进来，有些不解，众人打量了一下他，也觉得不太对劲儿。 你感觉怎么样？ 青龙开口说的话众人都听不懂，听着像是东瀛话。公孙摆了摆手，打断似乎有些激动的青龙，用东瀛话问了他几句。众人歪着头看公孙，居然东瀛话也会。果然公孙乃是居家旅行探亲访友之必备。两人交流了一阵子之后，公孙摸着下巴，似乎有些困惑。 怎么了？ 他名字叫青眼，是东营人，跟着几个朋友坐船出海，打算来中原的，不料遭遇风浪，船沉了。他因为轻功好，所以借着木板在海上漂流，然而漂得太久，又饿又累，他最后只记得一艘大船出现在他眼前，船上有人，然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 众人都略带无语地看着这位青眼，如果他是骗人，那么这谎话实在是编得很没说服力，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么这位仁兄真挺惨。 他问我们是不是我们救他上来的。 他是什么时候遇到海难的？ 公孙照实问。青眼回答之后，公孙继续帮忙翻译。 按照他说的年份，应该是两年前。 两年？这两年的记忆他完全没有。是不是他想糊弄过去啊？ 其实是有可能的，所学分很多种，有七针、十四针等等，七十七针可以说是最高境界了，再多根本承受不了。人在背着七十七根所学针的时候，基本是处于无意识和身体根本无法自控的状态下。 众人都不禁感慨，几根银针真这么厉害。 那问问他，还记不记得是什么人救的他？ 公孙继续问，随后转述给众人。 他说是个东营人，因为那人问他还活着吗的话时，他能听懂。他具体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只记得那人的眼睛很特别，他说好像是瞳孔一个大一个小，不过他说也可能是他饿昏了，眼花没看清楚，其他的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那问问他为什么会有青龙的刀。 他说他是青龙的重孙子。 他多大？ 这时天尊走了进来。 他说他80岁了。 公孙又给他把了把脉， 脉象平和了很多。他说他从小就出生在东营，一直没来过中原，不过向往中途的武学，所以想过来游历，没想到中途船竟然突然爆炸了。 爆炸？船会爆炸表示是有人动了手脚。 看着像。 于是众人看着同样一脸茫然的青眼，开始疑惑他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呢？ 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他就是青龙的后人。可展昭又在梦里见过跟他一模一样的人，在150年前说要杀光阴王后人，于是是他爹吗？青龙后人怎么跟阴王有仇怨似的？ 林业火抱着胳膊觉得很矛盾。公孙就问青眼，他父辈有没有来过中原？青眼很老实地摇头，说他父辈一直都在东营，只有他曾祖青龙来过中原。曾祖父关于中原武学写了很多游记，他小时候看过，所以一直想来中土。于是啊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是展昭的梦境错了，还是别的原因？众人就想找展昭问问，可是一转脸，众人这才发现展昭和白玉堂不见了。 人呢？ 没跟进来吗？ 天尊和阴侯往外望，外头跑进来的小四子开口了。 刚才猫猫拉着白白跑掉了。 怎么往外跑都不说一声？ 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 去找找吧。 天尊说着就往外溜达，阴侯也跟他一起去了。而此时展昭和白玉堂在哪儿？两人在善意人的宅子附近。白玉堂一头雾水，只知道展昭拉着他狂奔至此，然后躲到了巷子里。展昭往善府的方向望了望，随后拉着白玉堂钻进另外一条巷子，绕到了善府的后边，在附近等着。白玉堂就跟展昭一起蹲在巷子口，依然是一头雾水，然后就这么等了一盏茶的功夫。 猫， 嗯， 你等什么？ 展昭正想说话，两人忽然听到一些声音，于是都下意识地探头寻声望，就见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巷子里。展昭和白玉堂仔细看，就见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，一头白发，穿得好像是道士的袍子，但是全身血迹，十分的狼狈。白玉堂有些不解，这时展昭推着他一把， 来，偷袭他。 白玉堂疑惑地看着展昭，展昭对他眨了眼， 跟你外公一样，冻住他。 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看了看那老头，不过展昭既然这么说，应该有他的理由。白玉堂没有陆天寒那种极寒的内力，于是一闪身到了老者身后。老头忽然发现背后有人，似乎想还手，白玉堂这才发现他受了很重的伤，但是功夫应该是不错的，于是白玉堂下手点了他穴道，再拍了他一掌。这一掌白玉堂只用了寒气，没用内劲，因为怕一掌拍死了。另外老者外伤颇多，寒气可以帮他镇痛和止血。见白玉堂得手，展昭嗖一声过来，一把拽住那老头，对白玉堂一使眼色， 快闪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